不行，您的我瞅着瘆得慌。 哎，你甭害怕，我告诉你啊，我都训练熟了，不咬人。 背的是怎么 着？哎，你看这模样，这风度，哎，这个气质，这个外表，你看这脑袋，拿学问给撞了。 您撞这模样？ 哎，真的吗？真的吗？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大智若愚。有大志的人就跟傻瓜一样，走在街上看见这样的，赶紧趴地磕头叫教授。 我叫他野兽。谈谈， 说白话。 哎， 兄弟们啊， 记住了 啊。 好嘞， 要不然让他跟你说巴比伦文吧。 不行，您得找外边人去吧。 来来啊，别难为他啊。 哎， 来来，先上。嗯， 好。 你看这啊，你看走路啊都多稳重。 这瞧着直起冷痱子。 我你稍微往那边迁移一点。哎，好，行。哎，鱼 好。 来了来了， 活的。 哎，死的早臭了。多好，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哼，多清楚。 嗯，干什么来了？说相声来了。 哎，你听着，说相声来了。呵，言简意赅，回答的准确。 师傅多爱。 嗯，跟谁来的？我师傅。 我师傅这底气多足啊。 谁是你师傅啊？ 烫。 他把你给烫了。 哎，我把你握了。一会儿他他字底下个心字，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你哪懂这个？嘿呦， 你跪更了。我吃饭了。 这学问，这学问，这就来了，露头了，这就 来了，是来了。 嗯， 他耳音不怎么样，怎么着？我问问， 问你贵庚了，吃的炸酱面。 嘿，这是吹吗？啊， 行了，别了，行了，天津 大如流， 天津人 啊， 您过来过来， 这边啊， 哪儿的事儿？ 人没到，肚子到的。 行了，别跑了。砸了， 砸在句上吧？ 什么砸了？ 你说呢？ 话砸了。 哪句？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算错了 啊？ 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不是这句 呀。哪句不对？你说呀。 你别忙啊， 说呀。 我那跟谁来的 啊？ 跟我师傅来的。 没错，跟他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师娘出来吧？你把他带出来的。 哪儿的事儿？干什么来了？说相声来了。 没错，说相声来了，抢银行枪毙了。 你吃枪药的是怎么着？我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呢？啊，你教徒子饿着那不缺德吗？ 他这师傅大概也晕头，问他贵庚了 啊？ 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哎呀，你说真着点，我没听明白。 炸酱面。 哎呀， 什么怎么了？ 听着吃炸酱面新鲜了 啊， 我们还吃三鲜馅的包饺子了。别生气，天天包着捞着烤着涮着。对了，不吃足了，能闹这体格啊？你看看你看这动员，哎，让我给踹， 哎，够刀口了， 哎，这怎么说话？ 我先问问您 啊， 这贵庚了是吃了饭了？ 是贵庚是吃饭了， 吃的炸酱面 啊？说什么那个 啊？ 说呀啊， 没得说了， 没得说，没得说就甭说了。怎么嘱咐你来着？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门。完了吧？不听，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 你得使点劲儿打，劲儿小。我先问问你 啊， 这贵庚了吃了饭炸酱面，谁说的？ 不是你说的吗？ 他给我扣上了，你徒弟说的 啊。

几位上演，瞧这俩眼珠都能不会转， 是不合人吗？ 搁在你手里了，如果搁在明白人手里，不出三年幽梦复生，是半潜在世够世界级的幽默大师，咱交给你了，你说你会什么？你要纯粹三多师傅，吃得多，喝得多，拉得多，除此之外百无一能。 陈贵， 你呀，真是不知道为之之道，纯道授业解惑。你是授业，你解惑，你还解惑，连你自己呀，还是贵庚几点了？像话吗？你也是，挺好的孩子，单跟他学呢，指这一颗歪脖树吊子，转意多师， 瞧瞧， 头名师还不如反高友了，知道吗？圣人有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尺之内必有忠信，怎么连圣人的话就忘了？ 你听他这套， 不能白说你， 哎， 教过你倒真能耐。 对， 再有人呢问你贵庚了呀，这不是吃饭也不是炸酱面，你是不是怎么着几点了满不对 哦。 再有人问你贵庚了呀， 哎，你记住了吗？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 哎， 你妈 这 走走我这也错了， 你这也不对 啊， 发糊涂虫啊，真不知道， 知道 还故意的说个笑料，知道吗？听笑听半天了，哭了无味，没有笑料哪成啊？ 也是， 贵庚就问多大岁数了？ 哎， 我读着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多大岁数吗？ 绝不能。 贵是客气话，庚者年也，贵庚就问多大了？ 对， 你多大了？ 我多大了？ 哎，我是你多大了？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啊。想想稳住了。 哎， 成年多大？ 18。 嗯，今年呢？ 17。 我回了活呀， 在罐里养的， 头年17，今年18。贵庚就稳多大了？你贵庚啊？ 18。 18了，长这么高这么胖，你打小吃尿素长大啊？这个忘了抱紧。 嗯， 想想你属什么呢？ 黄花鱼。 我溜边了，没有十二属性，没有，仔细想想 想一想 想想啊， 属马。 属马，你听听这音儿， 属马。 还跑 贵庚啊？ 18。 属什么？ 属马。 马，你瞧这发花折。 呵 啊， 记住了吗？ 呵，什么话呢？举一反三呢。 好脑子呀， 就这么聪明。 试试 啊， 我来了。 来来，你贵庚了？ 18。 嗯， 属什么的？ 属马。 还真记住了， 这是吹吗？ 贵庚了？ 18。 属什么的？ 属马。 贵庚了？属什么的？贵庚了？ 属马。好吧，一会儿憋死了。 来来来，别跟他废话，费劲了。咱哥俩啊，说回的闲话。 哎，咱们得聊回的， 总没上您家去了， 是吗？ 真格子老爷子挺好的。 哎，托您福，身体挺健康的。 是啊，哎，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我爸爸 18。 现在毛病都在你这儿。 我怎么了？ 问上年纪人有问贵庚的吗？ 应当的。 问高寿啊？ 老爷子高寿了， 18了。哎，小糊涂了，80了。 是啊，真格子老爷子属什么的？ 我爸爸 属马。 好， 又来了， 一句没落。 大着说话了，小孩子不能言语。 对， 别插话，即便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往我身上推。 哎， 我师父不让我说话吗？即便我问你了，哎，你怎么不说话了？拿大馒头堵我嘴。哎，您不让我说话吗？没你包分了。 对， 懂不？明白了没有？啪，我这一嘴巴被你脑袋抽飞了冰去。我告诉你，我有这心没这力。 还那还说什么？ 干嘛呀？